习把握时间，不要浪费梦的底片。哦，幸福从来都不会是一直线，是接近你我的胶卷，明天的画面有什么情节？

依偎在他身旁，无奈间有些叹，道路又远又长，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他的方向，却见一夕仿佛他在谁的中央。

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 跳全新的舞。

早已经忘记，时光会搜集回忆，慢慢堆积凝聚，世界再新鲜，唯有你最熟悉，我熟悉的酒。 回想